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转中雨，东部大雨伴有雷电，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点30分，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社区啊、楼栋、楼层啊怎么选择的一些事情哈。那为此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百度视频房产的副总编张亚飞。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的来和我们进行联络。我们这边呢有很多的活动哈，这个我们一直贯穿全年的会有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大家呢如果有装修的一些需求的话呢，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的报名啊，因为9、10月份呢也是装修的旺季嘛啊，最近也是有不少的朋友在问我一些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知识，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啊，因为毕竟这个现在排队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啊，尽早的让我们的专家去帮您去看一下，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另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报名，报名的时候留下您的电话、姓名还有房子的大概位置就可以了，安居好声音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好的，那说到这个选中了这种心仪的社区啊、楼栋和楼层呢，还有接下来要选择自己购买的一些户型哈，可能在同一个楼上啊，一梯两户、两梯四户等这些户型的数量不一样，到底怎么去选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呢，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疑问或者这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和我们来说一下。之前有朋友说这个7层那种小板楼哈，总觉得这个楼顶儿要热，比底下的房子要热，这种体感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困扰啊？哈，等等，咱们今天来聊一下。说到看户型的好坏啊，这个格局方正，好像是很多朋友都会去考虑的，就是这个房子是不是正南正北呀、啊，或者说它是不是一个哎不缺角啊什么的，这种看着比较舒服的一种方正的房子。 对，确实是这样。因为你看，即便是我们自己去买房，不管你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就是这些 销售都会给你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户型方正，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户型这个方不方正，确实是就是影响你居住是不是舒服的一个挺主要的一个因素。比如说你看，如果你这个户型它是方正的，它是能保证你就是，其实所谓的户型方正也就是这个房间是方方正正的，这样的话它能保证你每一个空间的利用率就是能最大化，说白了就是你床啊家具啊都好，比较好摆放，这样你用起来就会比较好安排，然后户型的等于是你的利用率和这个性价比就会比较高。一般而言的话，就是大家有时候会问，那到底怎么样的房子它才算是户型的是方正的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比，就是说一般是如果这房子的它的开间和进深的比例是在1到 1.5 之间，你就可以理解为这个房间它是户型方正的。然后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户型方正，大家在考虑这个户型方正的时候，还可以再考虑一个动线的一个问题，就是好，你在选户型的时候你还要看这个你在家务的动线啊，访客的动线，就是这些动线的位置，就是说它的规划是不是合理。具体来说，比如说家人的这种动线，就是你起床穿衣到卫生间，到去洗漱，到吃早餐换鞋出门，就这一条系列的动作走下来是不是很流畅，这个也是你要去选户型的一个考虑的因素。再比如说你去这个厨房的话，你就要看你这个洗东西到你就是去厨具去炒饭去做，然后去做这个餐厅吃饭，就真的这一系列的这种流水线吧，就是说是不是方便。如果这个是很方便的话，就是这个户型也是比较好的。就我们在这个选户型的时候，大家就是在挑选这个动线的时候，可以秉承这几个原则，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你家人的这个活动的路线，还有这做家务的这个路线，还有客人走动的这个路线，这三条主线就是说不交叉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是要交叉的话，就是每条主动线的这个总步数越小越好，而且它是每条总动线的这种分流的距离越短越好，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总的一个原则。 听起来好像大家觉得挺麻烦的啊，但是实际上比如说大家如果选二手房可能比较好办一点，因为二手房的话你能看到实际的，对 对， 你就可以去走一圈试试，就是比如说你一进门然后呢根据你自己的习惯，因为可能咱们虽然这么说有这些动线，但是可能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一些习惯呢，他可能所做的一些事情也是不一样的。那比如有的人一进门就喜欢我要先洗手，对吧，然后先这个换衣服，是吧，所以就是说那一进门的时候厕所会不会在很远，是吧，就等于说要考虑你自己的生活习惯，然后你走一遍试一试。 对对，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房子，它是那种就是厨房在这边，然后餐厅在那边，等于是你从厨房端菜出来还要穿过整客厅然后才去吃饭，像这种就会比较麻烦。 对，还是最近早的，好多人不是说都不愿意要餐厅了，直接在厨房里支个桌子就吃了 那就厨房够大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嘛，就是大家还是要把自己去选择房子的时候，根据您自己的生活习惯，然后来走一圈试一试哈。真，然后或者说，如果这个房间比较好改动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啊，因为毕竟这个也跟设计有关系嘛啊。刚才说了这三条这个线啊，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聊一聊啊。那另外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进深，对吧？这个进深呢，其实我们的观点应该是进深越短啊，相对来说越舒服一点， 对对 啊。因为我之前真的是见过那种特别细长条的这种房子，就进深特别长，然后等于说他的所有的房间都是在比如说朝西啊或者朝东，都是在比如说朝西吧，然后呢他从一进门然后一直往前走，他有一个特别特别细长的一个走道然后通到每一个房间去，就好别扭，就好别扭。对，然后阳光其实也不是很好。 对，对。其实我之前见过一个房子，它就是那种，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房子就是一个长条，就是你进门是它的就叫客厅，然后再进去是卧室，再进去是厨房、卫生间，是这么一个格局。等于就是只有这个客厅是一个采光面，然后剩下的房间就全都 是 竖着， 就 是、 对, 对，排 进去的。然后等到最 罗列的那种、啊， 对对对，等到你最里面的时候，这个房间就已经， 就是特别潮了，就采光会特别不好，就即便是这种白天晴天，它的就是整个房间也会感觉湿湿的黑黑的那种。 对，这种房子呢就可能多见于一些比较老的那种房子， 对，就是过去的一些老房子， 对，八九十年代的这种房子哈。然后呢虽然说有些房子它也叫南北通透，就是说它从南面进去然后呢一直到北边，就是但是它就是这样罗列起来的， 对对， 就因为它进深很长，虽然是叫南北通透，但是其实没有多少光啊。 对对， 我知道这种房子呢还不如比如说同小区的可能那些稍微方正一点的，但是它并不是说南北通透那种板楼，而是比如小塔楼啊这种，但是好歹呢人家采光不错是吧，然后所以有的时候咱也要看具体的情况，不是说一概南北通透就一定很好啊，还要看它的整个进深啊什么的。但是跟进深还有一个相关的词呢，就是这个面宽是吧。 对， 这个面宽呢其实我觉得当然是越宽越好了，就是这样的采光也好，其实你干起事儿来也很方便很舒服。 对对，就是一般我们在选户型的时候一般不是都会说大面宽短进深，这种是比较设计就是比较合理的嘛，然后住起来会比较舒服，因为这样的话你面宽宽然后采光也好，然后进深短也会比较好一些。但是其实这个也就是像刚才主持人之前一直在说，就是你选房子要看自己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这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简单的一些参考，就是我到底是什么样的进深面宽的一个数值是会比较合适的。 嗯， 就比如说你是如果是就分开房间说啊，如果是你主卧室的话，就是说最低的开间的尺寸应该是在就是3米6，就是整体的是3米6，就是净的话是3米3，然后最低的一个净深是4米8，就这样的话这个数值就是你主卧室。这个数值的话是可以保证你就是家具的摆放啊，人的活动啊都是会比较合适的一个最低的一个要求，就是你可以比这个高，但如果比这个低了的话你可能住起来就会不太方便了。 嗯， 然后像是次卧室的话，就是说如果是它的最低的开间的尺寸就都是3米3，然后进深就是4米5，就是这个我说的这些进的这种最低的尺寸基本上都是就是说如果小于这个尺寸了，就是说你在家具的布置啊人的活动上就都会不太方便。所以说如果是你的这个就是你看的那个户型的房间如果小于就是如果是卧室的小于上面两说的这两个尺寸，那它可能就不太适合做卧室了，你可以把它比如说设计成书房儿童房或者说保姆房等等，就是这种带有功能性的一些房间，卧室可能住起来就不太方便了。然后如果是在客厅的话，那它的我都说的是最低的适用的一个尺寸哈、啊。然后最低的客厅就是开间是3米9，然后进深是4米5，这样的话它的客厅整个的最小的一个建筑面积大概就是在 17.55 不到18平米这个样子。然后这个的话可能因为客厅嘛你会放电视，就是这个面积或者说这个尺寸就比较适合于这种29和32的这一个电视的一个要求，但如果你的电视再大你可能房间就要相应的再就是再大一些。然后像现在呢其实大家对厨房的一个要求也会比较高吧，就是你厨房也会有一个面积的要求，就太小了你可能也转不开身，然后会不会就是使用起来不太方便。所以厨房呀也可以给大家几个参考值，就是比如说最小的话就是像是算是这种经济的型的厨房，大概就是整体面积在 6.48 平米，就是不到7平米。然后像比较再舒服一点的就是10平米多一点，再就是最舒服你可能再大一些的厨房可能就是15平米不到16平米，这样子可能用起来会比较舒服一些。 上哪儿找这么大的钱 所以就是说大家你可以选择小一点的，反正就是看房子你跟房间的具体来。然后说完厨房肯定就要说这个卫生间嘛，然后卫生间的话你最好是以一个矩形的一个方式，这样就是可能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会比较合适，因为这样的合适的话它可能你能比如说可以做到干湿分离，就是洗手啊和洗澡可以分开，你两个人同时使用都是也可以的。像卫生间的话基本上你7平米左右你就会比较舒服了。 嗯，你要再大的话，你就根据自己的房间来了。 但是很少有朋友的这个能达到这个面积，我觉得 对、 这个只是我们一个理想化啊。但是毕竟很多的刚需的房子，包括一些二手房啊，真的是没有 它没有这么大的。对，这就是一个文字上的理想值。 对对对。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说说关于这些户型啊，然后包括一些面积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吧啊，里边一些细节的事儿啊。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疑问，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帮您解决的问题啊，也都可以通过公众号的方式了来互动。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您可以直接的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好，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说哈，除了说看一些这种格局啊等等，其实户型的朝向很重要啊。之前呢大家也都一直在说像什么南北通透啊等等的。不过我倒是也是在意大家，就是说不用说非得纠结于什么南北通透啊，因为我是觉得在不同的一些这个区域，或者说不同的一些这种楼面的这个楼座的位置等等啊，就是它其实包括楼层的高低，还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楼，所以它的这个朝向所带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这点还是要提醒大家。 对，所以说其实大家在选这个户型朝向的时候，还是要具体就是楼栋啊，具体户型你就是具体去分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它是南北通透的，可是楼间距会特别小，然后你把你就又是假设说你又是低楼层的话，然后把你挡住了，其实你南北通透一点效果都没有。 对，没错啊。 所以说就是像虽然说我们因为可能就是从我们国家来说，我们一直都会比较讲究这个坐北朝南是吧，这么一个朝向，就是说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户型。但是因为你像具体城市啊，具体小区啊，具体楼栋，大家都还是要就是具体去观察一下，具体去考察一下。所以说所以说在这朝向上选择的话，大家还是就主要你自己去实地体验，就是注重一下这个采光和通风这两个效果，你都会觉得哎，达到自己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值了，哎，就 OK 了。 嗯，好，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公摊啊。这个公摊呢，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选这种楼就是因为它公摊比较小。但是呢我在买二手房的时候，其实我很少关心公摊的事儿。因为我关心的是说这个我进去以后我觉得舒不舒服，这个房子好不好改动，然后呢我的在改动完了之后我的这个利用率会多少。因为有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有的这个房子虽然它的公摊小啊、但是呢它可能里面住起来并不是很舒服，所以这个公摊我倒是觉得不用说把它放在特别首要的一个位置上。 对，因为你看这个户型，其实你住的舒服不舒服，这个公摊其实它可能更多的是你就是买这个房子就是说值不值，它可能比如说公摊会比较多，你可能会觉得我有点亏是吧，我公摊那么大，我实际使用那么小。但是如果是你住的舒服不舒服，其实还是和你这个房间就这个户型的格局设计是有关的。比如说你像你这个公摊的话，其实可能我觉得会买新房的人会比较介意这一点，可能我觉得我买了一个新房子，我实际使用率可能只有60-70%，就会觉得会比较吃亏。所以说大家在买的时候最好是要自己去和开发商，或者说就是如果是二手房的话，你会和前任业主你自己去确定一下你这个房子，比如说公摊都包括哪些，比如说你是不是有这个电梯井啊、楼梯间呀、公共大厅等等，这些都算一下，你看你自己实际面积就是说到底是有多大，你自己可能就有一个衡量我买这个房子到底值不值。 另外还有一样，就是关于这个电梯井和这个电梯井的位置和距离电梯的这个距离哈，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一般来说像我们现在的话，电梯井它可能的机房一般都会在顶楼嘛，所以这就有的时候顶楼它可能会卖的便宜一点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说电梯它可能在顶楼，像它肯定会有噪音嘛，就如果你买房子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就你的这个房子如果是离这个电梯井的户型就是在顶层啊，就是比较近，那你可能这房子你自己是不是要提前做好这个隔音的措施啊，就是这些你可能要注意一下。而且 我觉得也可以适当的和开发商压压价什么的。 嗯，然后包括一些这个二手房的话，我觉得大家其实是可以了解一下，因为以前可能大家没关注过。后来呢，也是有一朋友跟我说，他就买了顶层，因为他看上顶层有露台，所以觉得有露台的这个赠送面积，而是写到房本里的，所以他觉得比较好。但是后来等入住了以后，他就发现，就这个，就刚才你说这个电梯井这个地方啊，正好挨着的是他的这个次卧室，好还好不是主卧室。就次卧室，也就是说只要他在这个卧室里面睡觉的话，比如说晚上如果真的大夜里的有那个坐电梯的人，他就能完全能听到的电梯的声音，就是那个电梯走那个 轨道的那个声音， 那个声音。所以我觉得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呢，有时候也可以关注一些细节，比如说这个电梯的井，如果它挨的这个位置啊，是你房子的，比如客厅啊，或者是厨房啊， 倒还好 ，因为我觉得这个倒不用担心。如果是挨着卧室的话，那你就要看一下你自己的承受力啊，就是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没事儿，一下两下也影响不了我睡觉，那就无所谓。但是有的人可能睡眠比较轻比较浅，他可能受不了这种声音的话，那可能就要注意一下了。 对，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样就是买二手房会比较好，因为你买新房呢你可能都看不到。 对，所以我们下面要说的就是关于这个怎么去看这个平面的这个图，对吧？就是因为我觉得，就因为很多人，比如说看那个平面图的时候，他就会看得出来，比如这个电梯它的是在什么位置， 在不在， 对对对。那这个怎么去分辨？ 所以说，你看，就我们以前可能，我觉得很多人在买房的时候，他可能都会主要的去看。就是户型图，很少会去看这个平面图是吧？其实我觉得你看你可以去，因为你这户型是在这楼层里面的，所以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户型图，你看看这个平面图，你看看这个平面图你自己的户型和周边的户型是什么关系，比如说旁边户型的厨房是不是对着你的卧室了，这样他一炒菜你在屋里你也不好弄，是不是？所以说这些啊都要去关注一下，看看，或者说比如说你的卫生间的窗户和对门的这个卧室或者什么的窗户是不是对着的，就是这些大家都要去考虑一下。 嗯，没错啊。好，我们看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说说这关于这个房屋的面积哈。这个房屋面积的这事儿呢，这个大家有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比如这个阿飞，你觉得这个各个客室、各个厅这个或者各个这个居室的这个面积多少，你觉得会比较舒服？ 嗯，其实首先就是说整个户型的这个面积哈，现在你看市场上最多的一般可能都是80-90平米的这种刚需户型，确实对于像我们这种刚需的或者说缺钱的人来说，这种户型基本上也不考虑什么舒适不舒适，我就是能住我就很满足了， 先满足我的要求。 对对对，但你如果真的想住的舒服的话，其实会其实80-90平是有点小的，比如说你80-90平基本上在市场上现在房间的使用率可能80%就算是最高的，你算下来可能这个房子也在60多平米，所以说这样的话住起来你就设，如果这房子是两居的话住起来肯定是很舒服了，但如果你要是想小三居住起来多少是差点意思。嗯，所以说如果是你要是三居的话，我觉得就是110到120这样的一个三居，我觉得不管是你是高层也好还是小高层或者说板楼什么，这样我觉得做个三居这样的房间就都会比较舒服。 嗯，没错。然后那如果咱们再说说这个屋里面的这个面积啊，屋里的那个面积呢，因为有的人吧可能在做自己规划的时候，他可能会把自己的卧室比如规划的大一点，他想把所有的功能都能放在里面，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建议你就不要太大，因为有的人我觉得这个可能牺牲了一些其他的面积啊，把这个扩到这个卧室里面来，并不是说特别的合适。 对，其实你说这个我就想到之前看过一个文章，然后就说你看以前的皇帝他的房间是很大，但他的卧室也很小，所以说卧室不宜太大，因为卧室的话其实它是一个私人的空间，你太大了会给人的一个空，就是特别空的一个感觉，住起来并不舒服。所以说从面积上来看，如果是你是主卧室的话，基本上15-20平米就差不多，然后如果是次卧的话就是10-15平米 就是会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面积。然后像客厅的话，你25到35平米会比较合适。可能客厅，比如说你像这些房间太小了，可能住起来就不舒服了，是吧？然后如果是卫生间的话，你5平米，不是厨房是5平米左右，差不多。然后如果是卫生间，你4平米，就这个是可能是一个比较低又是比较舒服的一个面积值。 嗯，没错，所以啊，就是关于这个各个卧室啊，我觉得各个部分哈，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看自己的习惯， 对 吧？比如说你可能在客厅的时间本来就短，那也许这个客厅的功能其实我可能不是特别需要，但是呢，总归得有个地儿，是吧？ 对对。 那你其实就可以很好的去给它规划一下，是不是可以让它缩小一些它的这种面积？那比如像有的人觉得住在厨房里以后都用的比较多，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的这个稍微的扩一扩， 对 对, 对, 对 吧？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户型啊，关于里面的一些细节上的事情。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您可把您认为的，比如说什么样的这种户型您比较喜欢啊，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像。之前有朋友就发了几个户型图给我，让我看看哪个比较的合适，哪个或者说比较的好改动吧，比较适合自己的居住都可以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报名，85013710 85013710。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这风铃更心动更接近，这封信还在怀念旅行，如果的爱情都太年轻，你是我想要再回去的风景。这别离被拼装成秘密，这初见美得像诗句，而我在风中等你的消息，等月光落雪地，等枫红染秋季的相遇，我重温午后的阳光，将吉他斜背在肩上，跟多年前一样，我们静静地唱去任何地方。我看着你的脸，轻刷着和弦，情人节卡片书写的永远，爱记得完整公演，一起表演校园旁糖果店，记忆里在微点。我看着你的脸，轻刷着和弦，初恋是枕边书写的从前， 新招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

马上这都八月份，然后这个通州这个限购也正好满三年了，我觉得通州最近关注度肯定会很多很多人去看它，去就是去关注它的房子啊，各种方面的东西。 但是你一定要，一个是要符合北京的限购政策，另外还得在之上得符合 通州的限购。对 对对对，嗯，确实通州的这个以后的发展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对，所以说现在好多人都去通州去看房，就是 有资格就可以。 对，好多就是因为我前两天还看嘛，就好多这种马上就是限购满三年就符合条件的人，现在已经悄悄的去通州去看房了。 对对。然后我是觉得通州，因为现在它的价格呢，也确确实实还不是说整个北京最高的。 嗯。 相对来说，我觉得它性价比确实是还不错。 对对。 嗯。好，来看第二条信息。有业主反映说，有个楼盘呢，这开发商对于电梯呢，还有走廊啊，一些公摊面积呢，也按照室内的精装的价格来去收费，而且价格虚高。一套125平米的房子，精装的标准是每平2500，公摊比例呢是28%。那这样一算，每套房子通过公摊就多收了8万块钱。那事实上，公摊问题呢，这个积弊啊已经已久了哈。说近年来，随着房价上涨，部分开发商趁机的推高公摊比例，住房公摊面积的存在是否合理？那这里面开发商又有哪些猫腻呢？ 我觉得像这种公摊确实很特别容易引起就是一些就是购房者和开发商的一些纠纷，因为很多开发商可能为了投机取巧或者是怎么样，他会说的就是在合同里啊，或者说在你去买房的时候介绍，给你介绍的含含糊糊的，但你拿到这个最终合同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怎么和自己说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这种大家买房的时候还是要尽量就是去买房之前不要怕麻烦，就尽量多问，就多看一看，就是说这样的话多考察考察。我就看这个，虽然这个里面没说是哪个楼盘哪个开发商，但我一看这个精装大概是2500，我就觉得这楼盘反正不是北京的，北京的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么低的一个标准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又是不知道哪个城市的，可能也操作可能也有些不太规范，我觉着。 嗯，好的，来关注第三条信息。在东四环因为经营不善而被收购的十里铺西南商场呢，悄然变身了文创综合体。而在北二环，闭店已经有5年的三立百货近日亮相了，正式转型写字楼。那当减量发展成为主流啊，这个塔吊林立啊，遍地施工的火热场面也将告别京城，存量旧楼的改造更新将成为城市功能提升的一个新风口。我觉得挺好的，要不然真的是很浪费。 对，我觉得，我觉得最近这事儿还挺推动，还挺那个就是快的，因为我前两天还刚刚听我一朋友说，他们就附近大石蜡那块吧，一个叫就是世纪天顶的，原来也是挺长时间的一个就是一个商场吧，然后最近也关门了，然后可能也要改造。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挺多的这种事情。我觉得对于一个城就这种事情，可能对于在里面工作的人来说是一个可能你就下岗了，或者要面临再就业，这可能会是一个挺大的冲击，但是对于一个整个城市的一个发展来说，我觉得这是件好事。 来关注第四条信息。近日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呢公布了一批各地查处的违法违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中介机构的一个名单。20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中介机构呢，因为哄抬房价、黑中介、捂盘惜售、未批先售，还有包括像虚假宣传等一些违规违法的一些行为上榜。之前住建部等7部委呢也是开展了房地产市场的乱象的治理专项行动。那此次呢是专项整治楼市乱象，文件下发之后的首次公开曝光。那住建部表示呢，还将陆续的去公布黑名单，以持续形成高压的一个态势。 啊，这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确实像我们在买房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不知道，就是说对方啊，就是不管是开发商还是中介，他是不是就是说黑中介啊，或者说他有没有存在一些违规的行为。像这种他一旦曝光了之后，我们可能会有力的去规避一些，就是我们比如说他，我觉得他可能有不合法的地方，有看到之前有曝光他的名单，我或者说我就不选择他了，或者说再跟他就是说在 交易的时候我给多留意一下，我觉得这对于购房者又多了一重的保障，我觉得是。 好，来关注最后一条信息。日前呢，深圳市政府的通过深圳政府在线正式发布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渠道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的意见。那意见呢，总体设计为坚持以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突出多层次差异化全覆盖，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和专业人才等各类群体，构建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 我觉得最近你看这个各个城市这种新的这种就是说为了解决老百姓住的这种问题的这个政策还是挺多的，你看天津深圳各个城市都在陆陆续续出，我在等着北京什么时候出。 对，我也觉得是，我也是在等着。我觉得像反正像各种这种好消息，我们都在等着。 对，我们都在等着， 都在等着。对，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另外一个，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现在已经这个八月份哈，一般到这个九十月份的时候是装修的旺季，然后呢趁着现在这段时间呢，大家可以打出一个月的时间好好的去设计一下。因为我是觉得在装房子之前呢，就是关于这个设计这事儿千万不能够行色匆匆的就过去了。 对对，因为你住的以后舒服不舒服，这真的是一件很重要。 因为它涉及到比如你之后怎么去改动这个房子，是吧？然后你怎么装，它并不是一个比如说颜色配色好看的一个问题，而是我觉得能够特别好的实现你的这种生活习惯啊这功能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建议您在找设计之前先让我们的专家去给您看看，根据您家的情况然后给您一些建议和意见，这样的话再给设计师让他去设计的时候就相对来说就比较的好一点。 对对，那等于是量身定做是吧？ 对，要不然等您弄完了以后再让专家去的话就有点晚了啊。所以呢因为最近报名的朋友比较多，建议大家呢就是还有要九月份啊八月底要装修的朋友哈，尽量的这个尽早报名吧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有位李梅的朋友问你，他说平层双卫好还是复式好，也咱俩给他分析一下。 平层双卫 卫生间 啊，双卫 还是复式好？ 啊，我觉得这个 吧，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自身的一些习惯哈。比如说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平层和复式他们各自的一些这种优缺点。先说复式呢可能一般很多朋友都刚开始都比较喜欢，觉得因为它是能够这个空间隔离的会比较的好，对吧？然后比如楼上楼下呀，功能分区也是比较的合理，而且有的复式呢比如说楼上可能会带个露台，对吧？然后呢这个相对来说呢就是你利用的空间也会比较多一点。再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你底下比如说你要有厨房啊，哪怕有一间小卧室啊，楼上是主卧室啊，这样的话比如说你炒菜油烟也上不去，对吧？反正就这些好处都是有的。但是也有的地方呢就是说如果你住过复式了以后的人就会觉得说，哎呀，在楼上比如说哎呀我要喝杯水，不行我要吃个水果，我还得跑到楼下去，就有人会觉得说楼上楼下来回折腾是有点麻烦。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一种就拿平层和复式比，因为它本身就是两种不同的产品，就可能看你会更倾向于哪一边。因为可能复式和平层会比起来，复式它可能会就是私密性相对好一些，比如我在楼上你在楼下干嘛的会吵不到你。但是可能有的时候由于这个设计的问题，有的复式它的楼梯还会特别的窄，我这样的话你就上下楼也会不太方便。然后平层的话我觉得如果你这个双卫，比如说如果你是这个卫生间有个是在主卧里面的，一个是公用的，其实私密性也还不错，我觉着。对，就看你怎么选择。 如果人数表就是家里人口多的话，那可能复式相对来说会 好一些， 对，好一些。然后如果这个人口多的话在平层的话，那可能会有点相互干扰，因为毕竟它空间都在一起嘛。所以这个东西呢确实是还要看各自的一些需求啊，您自己觉得怎么样？当然我觉得不管您选择哪一种，一定是那要选那种装修时候好改的， 对吧？就比如说在楼上我想吃个水果，那我是不是可以在楼上我可以弄一个这个小冰箱放在上面，是不是要有一个洗手洗这些东西的一些地方，是不是有一些需要，比如说有些朋友喜欢喝那个净化水，那上面我是不是可以安一个，就省着我每次都得要上厨房去， 对吧？就是很多东西你要知道它会有些哪些缺点，然后我们尽量去把它避免它，那这样的话您选择哪一个其实都无所谓了。 对，所以说其实不管是平层还是复式，主要还是看你怎么设计，你设计的合理了都会住得很舒服， 对， 如果设计不合理，大复式住着也不舒服。 好，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些比较奇葩的一些户型啊，这些户型呢为什么跟大家说尽量的不选啊，也是因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虽然大家看不见啊，我们但是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典型的我们以前老说那个手枪的那种户型， 对对， 是吧，就是大家可以 想象一下， 通过描述啊想象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进门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大概客厅的样子哈，然后左边是一个厨房，然后呢右手边会连着南边一个北边一个两个卧室，对吧， 对对， 卧室中间有一个卫生间，其实你自己感受一下，它就是一个手枪的一个刀把的那么一个， 对对， 一个户型。 对，你就想象一下，你那个枪身，你的卧室都是那个枪的枪筒，然后那个客厅和厨房就是你那个枪的把手。 对， 对，这种户型，像这种户型的话，其实怎么说呢？就因为它本身它不太方正，所以说你利用率首先它会很低，然后其次就是 过道比较长。 对对，它会利用率会比较低，而且采光也不太好。这采光可能和具体还要看它的朝向。采光上面也会比较就是差一些，而且就是像这种的话基本上它只能有一个房间是，如果是南北向的它可能只有一个房间是朝南的，剩下的房间都是朝北的，就是住起来会不太舒服。 对，所以呢就像类似这种的户型呢，就大家尽量去想， 尽量 就 尽量避免。 倒不是说它这种形状不行，而是说就因为它有这种形状，所以它产生了这种空间利用率低， 对对对， 过道比较狭长的这种问题， 可能住起来不太舒服。 对对对，还有一种这个户型呢，就等于说是我们就像我们之前说过那个进深非常长，就是那种 对，就是 大长条 叠起来的那种， 对，叠起来就好像就是从这头吹个风就过去了， 对对对， 那种，就那种户型啊。 像这种房间，就其实这个户型，其实我们刚刚都有说，就是这个房间就是采光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采光通风都会特别不好，因为你只有一个房间能给整个，就是你整个屋子的采光通风都要靠一个房间，你可以想象一下就会非常的不好。 没错，像这种类型的户型就是存在严重的一些缺陷。 对对， 因为你这中间怎么办，你天天开着灯吗，是吧，尤其厨房啊这种地方还是需要明亮一点的。 对，而且是比如说你假设说你的卧室是这个采光点，那你整个客厅你就看不见，就如果你在客厅，那你卧室就是黑的，这种很不舒服。 而且这种户型吧，就是你改动的时候不好改，就哪怕比如说我在，比如说卧室是个采光点哈，那我把卧室比如说这堵墙我拆了，然后我换成玻璃的，你让它光能透过去，但是它也透不了那么深的，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改也不好改。 对， 所以这种户型呢，不建议大家选择。 对 对，还有一种这个户型呢，就是跟枪类的户型挺像的，就是刚才其实我也说了， 就是 刀把 型的。对 对对对， 像这种房间，它其实和枪这种手枪型的房间其实大同小异。这种房子的话，它也是就是整个通风也不太好，然后利用率也会比较低一些，因为它不方正嘛。然后像这种的话，而且就是比如说假设说你中间部分，就比如说你中间部分，不管你是客厅还是卫生间还是卧室，它可能采光都会不好。比如说卫生间，像这种房间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暗卫，而且它是在中间的，就比如说你要是假设你这是个两居，那你一个次卧在这边，一个卧室在这边，一个卧室在那边，然后卫生间还在中间，就是你可能假设说啊，你可能还得上厕所去，你还可能要穿过一个客厅哒哒哒哒跑过去。 对对对 对, 对， 这就涉及到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的那个活动的这个路线，这个动线就不太合理。 对，然后呢像这样你这种户型呢，一般像厨房你要是去吃饭的话，你得穿过一个卧室的门，就是感觉好像也是那么别扭。 对 对, 对， 就是整个活动起来你就会感觉你在房间里行动特别不舒服，特别不合理。 没错。另外呢还有一种户型呢，就是那种锯齿型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大家见过那种户型吗，就是 好像它按说比如四方形它是一个正正方方的那种，但是它每个角呢它都不对着，就好像跟锯齿似的那种，这块凸出来一个，然后那块凸出一个，就大概是那种的这种户型。那这种户型呢，也不建议大家去选择。 对，因为像这种户型，我一直都觉得可能是开发商，就是比如说在 凑地方， 对，那两边，哎，这剩这一块的，我把它做一个什么呀？然后就把它弄这么一块。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为了一个凑地方，为了一个弄就是凑数的感觉。这种户型，像这种户型，它可能因为就是锯齿型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就房间的死角会比较多，然后就不管你是在通光，就是通风采光，或者说你是在，甚至是你打扫卫生方面，你可能都不太好，就好就要清洁好多死角，所以这种就不太好弄。而且是如果是比如说如果是你的阳台，或者说假设说跟另外一个不知道对门的一个什么地方，就是说对着的话，你可能这种隔音上面，就是噪音上面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对，然后呢，这种户型当中，其中有可能就会出现厨房和厕所对着。 对， 这种呢，就是我们不是从比如风水角度上来讲，而是说，就是你会从生活习惯上来讲的话，就比如说你在这炒着菜呢，是吧？然后那边就传出臭味来了，这个也就很不舒服。 你想想，其实如果是你这个卫生间是明卫还好，如果是暗卫的话，那真的很痛苦。 对， 这对着厨房和卫生间对着还好，那如果是你对着你卧室呢，对不对？ 对，其实这个所以就说尽量的让它错开一些 对， 这样会好一点。还有一种户型，就是我也见过，就是那种走廊式，就刚才我跟你说过，就是可能这个过道特别长，然后屋子全一排， 就站在一面儿， 就那一面儿，对，这种户型呢也不建议大家去选择。 对，像这种的话，其实说白了还是就是利用率上会比较，因为等于是你特别狭长的，就是你那个走廊你基本上是用不到的。 对，而且这个走廊这个面积，之前我看过有一个户型可能能达到10多平米，小20平米。 对， 那你说你等着一个长条你怎么都用不上。 对，如果是合理的话，这其实是一个能做一个房间了的。 对， 所以这个浪费太大了。 嗯，而且像这种户型呢，就它只能有一面采光，就是比如说你要不朝西，要不朝东，要不朝南，要不朝北。 对，所以像一般这种户型也都是，我觉得也都是楼栋的一个边边角角这种。 对，通风很不好，就是你想它在同一个面上，那怎么通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以前吧，有朋友住过那种全南户型，然后他觉得还不错呀，但是你没发现是就等于说他其实在某一个角，或者是在比如在厨房，他其实是有另外一个面上的这个窗户的。就是比如说卧室都比如都朝南，客厅也朝南，但是他的厨房可能或者是他的阳台，他比如有一个朝西的窗户，或者有一个朝东的窗户。 对， 就他这样的话他就会形成一种对流嘛。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看啊，一定要看细节啊。 对，其实我住过这种朝南的这种，这个说白了别的还好，夏天的时候是真热。 对，但是也反过来也有好处，这是阳光房嘛。 对， 阳光也 很舒服。 对，阳光是真好啊，所以就是还是也各有各的一些利弊吧。就像刚才这个李维那个刚才又在问我，就我们平层和复式那位朋友，那位说南北通都是最好的户型吗？这个咱们上段不是说过吗？ 对， 但是在这儿也可以再说一下，借着这个户型说一下，就是一定要看，它在什么楼座位置，对吧？ 对， 然后在什么楼层， 对， 然后它这个南北通透是一个什么样的南北通透，还是说我们刚才说那进深特深的那种，那肯定就不好嘛。 是真的南北通透还是假的南北通透？ 对， 而且因为你还要考虑这个楼间距，如果要不然被其他楼挡住了，你这南北通透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没错，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说什么样的户型就是好的，什么样的户型就是不好的。 对， 我们只能说是从大面上吧，然后来说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也是经常跟大家来说一下这种细节上的事儿啊，也希望大家在选房的时候能给您一些帮助啊。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吧，那我们就来说说刚才一直咱说这个楼栋这个问题。那比如说同一个楼栋同一个层，边套中间套 我有朋友就会有说，哎，那我怎么选？要我的话，我觉得还是边套好一点吧，个人感觉啊。 对，一般来说，边套的话，它一般都能达到，就是比如说，因为它是在边上嘛，它可能采光会比较好一些。它比如说，拿边东边的这个来比举例啊，东边一般它能不是能达到这个三面采光嘛？因为它是中间的嘛，边上的它通风效果会比较好，而且它东边它也不西晒，所以说这个是它的一个优点。如果缺点的话，那可能就是说西边的这个屋子它可能就容易潮湿，这样的话也有的时候可能雨天还会有漏雨这种危险，所以这是大家要考虑的。然后边套的话就是西边这个，它一般来说在买房的时候一般都是东边的房子要比西边的房子稍微贵一点，所以说西边的这种户型它可能会比东边稍微便宜一点。它其实其他的都还好，因为和东边的户型其实差不多，唯一的一个就是它可能会有西晒的问题，所以说可能稍微会便宜，就是说会便宜一点。然后中间的这个户型的话，中间套因为它在中间，就是两边中东西两边它会相对来说会便宜一些，也不出它就是说户型设计上它可能不能说我三面采光，然后对，所以说这个是这样的。所以整体来说要是我个人的话，我还是会更愿意去选择边套。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明天见。